锵锵三人行，今天是必有我师了啊！这个两位大老师，郑培凯教授，尤其要给大家介绍是葛绍光老师。葛绍光老师研究中国思想史，我买了他好多本书。刚才郑老师说，不过一上电视啊，就显得咱俩吃亏。 是啊， 上电视脸小的占便宜。 我这还是 特别英俊， 第一次听说。 上镜上镜，我们俩 特别上镜，特别上镜。 那这个葛老师啊，其实可以讲的太多了，总得找个线头。所以说啊，我就觉得咱用这个几千年百用不爽的一个线头，讲讲孔子。因为最近呢、啊，孔子也是有太多的新闻。首先是电影孔子。反正有些网友就抵制的原因倒跟电影好坏到最后没关系了，说我抵制的不是孔子，而是孔子背后的孙子，也这网友有这么说。那么还有呢，孔子还要拍电视剧，还有呢，我看一月份呢、啊，孔子学院全球在人民大会堂什么开大会，我算了一下啊，现在全世界282所孔子学院，是五年之内，就说这个跃进的速度啊，一个礼拜。世界上就出现一座孔子学院， 是 这么一个， 比咱们在国内办学校还快。 不止如此啊，我听他们美国的朋友在那边讲，说每个州都要抢着办孔子学院。那么有的大的城市里头有好多个这个大学嘛，有的大学就是都抢着要办。那么一个大学抢去了，另外一个大学还很不高兴啊，因为这里头大概是有一些资源，是吧？ 他们希望在州立大学办，说州立大学的学生比较多。 啊、嗯，影响比较大。 而且州立大学它不像那个常春藤盟校那私立大学呢， 比较有钱。 它比较有钱，而且汉语的教师也比较多。它可能教师不够嘛。 不过葛老师，这个我这个才疏学浅了，就真是不明白了。就说孔子能不能救中国的问题，这个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又中国也有很多个子啊？为什么每一次好像都要又把孔子拿出来，一次一次的又拿出来？ 这个我也一时说不清楚，但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孔子这个电影啊，很遗憾，我也没看， 没看， 我这是因为我们做古代历史研究的人是基本上不太看这种古装的电影，因为古装电影一来呢，它跟我们的认知差距太大，另外呢，我们看了以后忍不住就要批评这样批评那样，也惹得人家不高兴。 不过你研究这个整个思想史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蛮清楚的，就是只要是盛世的时候，一定捧孔子，是吧？只要是世界安定了啊，大局已定啊。这个晏文武修文是吧？一定捧孔子吧？ 莺歌燕舞，你那个是古词儿。我说莺歌燕舞是今词儿。但莺歌燕舞的时候，孔子就该出来了。 我们一般讲，就是说中国整个思想的控制开始呢，汉武帝罢黜百家，是吧？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 这个时候是天下大定啊，是汉武大定，是吧？这个时候呢，就是儒家有用的时候了，因为儒术在用的时候，它变成一个术，变成一个术的时候呢，就是老百姓你别闹了啊，乖乖的，我们整个政府的政策是对的了啊，经常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你看哈，我不是从这个国家这个意志这儿来研究哈，你比如说经常平常我们也就看看《论语》什么的，我更多的觉得。比如说孔子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个个人的事情，好像它类似于一种什么人生修行的东西。 其实你看孔子，我觉得我一直建议很多人，不要先看那个其他的东西，先看《论语》第十篇，叫乡党。这个因为很多人认为呢，《论语》上半节就是前十篇呢是真的，是比较接近孔子的，后十篇呢是后人附的。那到第十篇的时候呢？就不记载孔子的话，而是记载孔子的 行为了， 一生行为了。你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所以有人呢，还总结了在乡党这一篇里面，衣食住行，孔子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爱住什么，爱坐车的，就是说坐怎么坐，你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一个最后的贵族。咱们用那个张一和的那个书的名叫。最后的贵族，为什么说他是贵族？ 是贴族出身的， 他有很好的修养，也有很好的知识，但是呢，他又有另外一面，他是最后的，就是说那个时代已经不怎么 他自己也讲了嘛，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个家族整个没落了， 所以呢他经历很多，他自己说了少行见识嘛，所以他小的时候呢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波折，所以到后来呢他成家了，等于也是一个变成老师了嘛，成家了想要恢复他的理想当中的贵族的这种生活 啊，因为孔子在小的时候啊， 他有他贵族的价值， 就自己像过家家一样的啊，哎，拿出小碗呢、小盏子了、来治理作乐、来摆，人家都是说哎，搞个夫妻过日子，他不，他要搞君臣礼仪， 他很好玩的、 那是他的这个理想。 哦，我明白，他这就是讲究啊，那贵族的很多讲究。讲究， 我跟你说，他这个 穿 衣服就非常讲究。他这个我，所以我一直认为儒家呀、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穿衣戴帽的学问、 穿衣戴帽 规矩嘛， 一直到宋代了，这几千多年过去了，那个儒家戴的帽子还是古古怪怪。人家说程颐程颢的后人呢，全部是奇装异服 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儒家戴什么戴章甫、这章甫就是高高的帽子、所以那个刘邦拿它来当尿罐呢、 是不是还竖俩铃儿？ 对，然后呢穿的衣服呢是什么季节什么场合要穿什么都得非常讲究，比如说夏天，咱们说夏天越凉快越好、是吧，穿的薄纱纱的是吧，可是呢他出门的时候他不能够把这个纱衣穿在这个里面，要穿在衣服的外面，然后见客人的时候要穿什么高裘之服啊、那也得很讲究，然后要什么颜色他也很讲究、所以中国人这个穿衣服作为一个象征是很重要的，所以孔子以来就 这样 是吧他在讲得很清楚的、 对啊， 他这个是礼仪，这个礼仪反映的东西呢是你的整个社会的阶级跟你守不守本分， 对， 要守本分的， 守本分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是有象征性，所以中国古代改朝换代还要易服色， 是啊， 所以这是穿衣服是很重要的，所以孔子作为一个贵族呢他实际上是说他有一整套贵族社会的那一套礼仪 规矩， 是，可是话说回来规矩就是文明了， 哎，也 是 吧，没规矩就不成方圆，那哪有文明 的，是是， 那现在我们文明程度不算高啊， 所以要讲规矩， 问题是这个文明也是随着时代就变， 但是这个规矩是不是也是因时而变呢， 规矩是因时而变，问题就在于孔子呢老想弄一个老规矩，所以他我们说他是最后的贵族， 最后现在有余响啊，现在不有些家长有些什么儒学大师开始搞那个嘛，穿儒服啊，行礼，这春节他们又该忙活了， 对，现在我们呢也是有点这个倒行逆施 倒行逆施， 这个你比如说咱们有人说哎，穿唐装，那哪是唐装，那是上海滩在二十世纪初 都是 拉洋车的人， 都是现代 的衣服，那叫唐装吗？ 现在这个唐装根本都是短打， 就是短打，对， 就是短打， 短打。 因为这里头很关键的，你想想看，我假如是一个贵族，我属于贵族阶级的话，我基本上不太动手的，是吧？我不会去挑担子，我也不会做劳动活， 肉切的不正还不能吃， 都是 对对对。 所以哎，说长衫阶级嘛，不是以前说长衫阶级是吧？你穿了小褂了，你就是属于工人阶级了，劳动阶级了，是吧？劳心劳力这是有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现在只是复古。那么复古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时髦性的复古，是吧？与众不同嘛，这是一种。另外呢是觉得反正现在乱得乱七八糟啊，那我们是不是随便找个规矩，有的时候就随便找个规矩嘛。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很奇怪，你像叫小孩读经，什么三字经啊，什么什么啊，然后四书五经啊，去那里背，哎，背这个干什么，我实在不懂，对吧？你背了这个干什么呢？ 问题就在于说现在讲读经，这个经字呢就是儒家的那个几个经，我呢倒赞成读经典，这个经典呢 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很多值得读的东西，你比如唐诗宋词是不是经典， 那是啊，是啊， 是当经典， 所以还是要读，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的传统的儒文化和国学定义为儒家之学，为什么？还有佛教呢， 对啊， 还有道教呢还有后来进来的天主教呢，伊斯兰教呢， 诸子百家， 其实我们讲中国文化， 对啊， 中国文化传统啊它也多元的， 那么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情况啊，就是一直是儒家跟立国之道作为意识形态这个有关，所以呢，儒家呢就每次讲中国文化，那么好就定一个东西，就是儒家。 我们有一些讨论文化的人，制定政策的人，他总觉得要拿出一个能够代表中国的东西，他认为只有孔子和五经，现在不是五经要翻译成外文了吗？可是我是觉得他有可能把中国文化窄化。 哎， 那是 这个窄化，我觉得是很 麻烦的， 就剩一孔了又。 然后就说中国， 去一下广告，葛老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葛老师这个对我有启发，说孔子是最后的贵族，这不都要想起像英国的那种 gentleman， 甚至是晚清的那种就讲究到迂腐的那些人。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呀，那么他算不算他对天下的图谋，他算不算用精神文明用道德这个东西来拯救天下？ 所谓精神文明和道德啊，他也是跟着带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那个时候的那一套秩序就在孔子那个时代就已经不行了。 对， 所以他才要说嘛，因为那个春秋时候已经天下大乱了，是吧？ 这咱们 所以呢， 缺什么要说什么？ 哎，缺什么？ 所以要有秩序。 所以今天来讲啊，就是说啊，什么道德沦丧啊，什么人心大坏啊，在讲这些问题。但是有人就讲说，你还别小看这个孔夫子，你现在私交。咱们这个私人交朋友，衡量一个朋友，还是要看忠信仁义。这几个字吧， 那些 这样的人你才会， 那些导致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原则， 很做人的原则，价值是有的。 而且孔子也讲了这些东西， 哎，问题是孔子的所有的普世的那些价值的论述的背后，它是有一个时代的环境的。他那个时代环境就是说，那种君臣父子的那个等级社会，他已经开始乱掉。 所以学历史的，一般来讲，就往往就会讨论到。他讲这些东西呢，他背后都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呢，他就不这么说，他就说有超越的价值，对不对？那孔子讲的那个东西呢，他是有他的时代性，可是呢，他超越了那个时代。所以呢，他从假如我们拿这个冯友兰的说法， 冯友兰就是抽象继承， 抽象继承啊， 抽象 继承， 他抽象就是把历史环境和当时的历史现实把它抽掉， 哎， 它变成一个抽象的。你比如说做好人，这句话从古到今都可以说， 对，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忠孝仁义啊，这都抽象，抽象的话，不管哪个时代都该有，是吧？这个东西啊，不只是中国人，你看前几十年来。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迪百瑞 ，Barry， 他也是讲，他讲的孔子的这些东西啊，儒家这些思想啊，不只是超越中国的时代，还超越全世界的时代了。 哎， 所以现在这个迪百瑞90多岁了， 还在讲这个。 我去年去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说，他妈这请迪百瑞上来讲，91岁了， 还是讲这个， 滔滔不绝讲2个多钟头，要不是别人提醒他说，哎，时间到了，他还不停呢。 他就是说是这个孔子这个儒家的这些道理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是真的。 你像我就听一个老和尚叫净空法师反复的讲到嘛，说是这个汤阴比，曾经反复讲，说是未来能够拯救世界的，只有大乘佛法和中国的。孔孟之道， 他这个曾经有一年啊，在1993年的时候，世界开过一个叫做世界各宗教的联合大会，他提出来就是说找一个大家的底线这个伦理，这个底线伦理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能够共同接受。有人就说，哎，咱们找什么呢？最后找了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哎，问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人就觉得很兴奋的说，你看。儒家这回可成了普世价值了， 万古不废。 但是问题是，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话，如果不是用中国的古汉语来表达的话，在世界其他宗教也有。 没错，我就纳闷这个问题。我说像忠信仁义，好像耶稣也讲吧？ 对， 好像美国人他就是任何一个做好人的， 你就是人际的关系 比较好的一个关系，孔子最关心这些东西，所以他讲了很多话，是吧？那这些话呢，他是有道理的，可是这个道理呢，别人也讲过，是吧？我觉得不同的文明都对这些都很关心， 所以我总觉得呢， 所以真的是 他们， 你不能说这个不重要， 他们现在就是说，只是抬出孔子的这些话。觉得它是一个普世真理，而且是亘古不变、能够贯穿千古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太夸张了。我以前就讲这个， 看你信不信。 对，就是说， 看你信不信。 你儒家有这种道德，佛教有没有这种道德？道教有没有这种道德？ 是。 其实，在中国几千年、2000年来，有佛教和道教以后，儒家的很多伦理之所以能够维护。是要靠佛教和道教帮忙的呀、 是 不是？你如果他没有设地狱、天堂、净土这样的一些轮回、这样的一些这些东西啊， 控制不住， 那人不怕呀， 控制不住的。 所以有人说，世上的人呢、尽管有不怕王法的，但是他有没有不怕地狱的呢？还是没有。所以呢，他就用地狱、天堂来维护一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不是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呢？是儒家的这个。 葛老师刚刚讲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地狱、天堂这个观念啊，孔子是不讨论的。这个超越观念， 未知生，焉知死嘛？ 孔子不讨论这个， 不与怪力乱神， 他不讨论这些东西。可这些东西呢，在整个社会的维系上呢，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所以， 就宗教的力量其实很大。 所以到了中古时期，我前段时间跟郑教授讨论的就是。有一句话是最流行的，叫做带盆何以望天， 是 就是说 怎么解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带着个大盆你怎么看到天。所以你如果是只看到儒家和六经的话，那别的事情你都看不到， 那就是坐井观天了。 所以中古时期佛教和道教起来以后呢，就很多人批评说你们只知道儒家不行的。所以就是说周孔有所不言呢、周孔有很多 东西不 说、不 知道或者不讲， 也不知道啊。所以到了这个时代变更的时候，他就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不能够说我只靠这个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 不，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往往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呀，道德沦丧了，秩序大乱了。那么我们最容易恢复一个秩序，那么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子，对不对？这个我想是很多人是用这个想的。 但是能恢复得起来也行啊， 这个可以理解 一下广告， 可以理解。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您说哈、说这个孔子是什么治国之道，刚才讲汉武大帝的时候，但是我又想起呢，那我们本家呢，我的汉武大帝他妈好像姓窦吧，窦太后 是不姓这个的，他是姓黄老。 对呀、他窦太后的时候他就讲无为而治，他拿这个老子的这一套，甚至是法家的这一套，他就讲究，他不是一样也是天下大 帝吗？汉代的没谁真的说我就是儒家，就是用儒家治国，没那么回事。连那个 汉宣帝， 汉宣帝就说儒家的一贯的方法就是王霸道杂之啊。 对呀、 而且呢，你看是汉代有两种官吏，一种叫荀吏，一种叫酷吏。酷吏就是按法律来维持秩序。荀吏呢，其实讲透了，他就是用教育来。酷吏呢，他的前提是什么？人性恶。人都是坏人，我要用制度来管你们， 就酷刑的 酷刑， 酷吏。 荀吏呢，就是人性善。我你只是能教育好的， 教育好， 教育好的子女。然后咱们呢，都用教育的方法。所以一个酷吏，一个荀吏，在汉代是两种。 一般讲， 所以文化部和那个政法委的关系嘛。 对。一般讲政治学的那个运作这个当中，一种呢就是用 coercion， 就是。我法律或者是我用其他的手段来控制你，逼迫你。另外呢是所谓的 persuasion， 就是我来说服你，道德教化你，就是这两个柔的。其实汉朝啊，整个就是这两个的柔。 所以中国我一直认为没有纯粹的儒家治国， 也没有纯粹的法家之光，嗯，总是两手都要硬嘛。 哎，两手抓，两手抓， 对吧？ 没错， 是一样的嘛。而且我向来认为儒以前讲儒法斗争啊，是一个误会。儒家和法家是一家，嗯， 啊， 是一家。 就是汉朝的时候， 儒法是一家。 是，我认为法家最好 在运作的 叫做用法律来治理社会的一批官僚。 嗯。 啊， 他并不是说他有一套理论，因为儒家和法家的共同的目标是建立秩序。 对， 他们的理论也都是理论的路数都是一样的。 不是，你治理的时候呢，这个手段跟方法基本上是法家奠定的。 嗯， 可是呢，你跟老百姓要讲他，希望他好，教育他啊，让他规规矩矩，这些话都是儒家的话。 这以前老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讲这个，孔子、朱、邵、正、卯啊， 对对， 好像是用也突然露出法家的这个牙齿来了，是吧？ 对对对。 但是呢，你即使这个邵、正、卯不是他杀的，那还有其他人呢？他在跟齐鲁盟会的时候，那，嗯，一下子把人杀了，还要手足一门而出，要把他解开， 嗯， 身体解是分开了。手在脑袋在一个地方出去，这手的那他也够厉害的， 够狠的， 那不算文道，不算人道主义者。 对呀，啊，所以文明啊，所以以前法国有一个汉学家叫这个葛兰言， 嗯， 这葛兰言就专门用这一段故事，齐鲁盟会这个故事，说明孔子那个时候的所谓文明不是那么温情脉脉的。 嗯，那当然，在实际运作当中， 该杀也得杀的， 实际运作当中， 所以你想他怎么 政治是一回事。 纯粹的啊，那种靠人性善来教育，人性善，或者。